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五集，镜子里的洛翔。陈默坐在破车里，听廖永嘉说了很多关于洛翔的往事，但陈默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听懂廖永嘉的言外之意。 所以啊，我要你扮演洛翔，成为梁龙的左膀右臂，协助他铲除其他毒贩。钱不是问题。 陈默把背包甩到廖永嘉身上。 小叔， 我观察了你一年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 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不想跟毒贩扯上任何关系。 你怕死？可我记得几分钟前你已经死过一回了。 我死无所谓，扯上毒贩，我女儿就算有十个肾也不够他们折腾。 我保证警方会保护她的安全。 拉倒吧，你保证有个屁用？毒贩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，你要是真能看得住，酒吧那件事就不会发生了。 那你就不管你女儿了？她已经不能再拖了。 我自己会想办法，别以为你吃定我了。抱歉让你浪费一年的时间，以后别再跟着我了。 廖永嘉盯着陈默看了几秒，突然迅速地拿起手铐将陈默的双手铐住。 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凭什么抓我？不做线人也犯法吗？ 你误会了，抓你是因为你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，违反保险法规，伪造事故现场，并破坏公共财产。 算你狠。 谢谢。走吧。 余生海坐在办公室里，偶尔整理一下领带，旁边的墙上还挂着缉毒先锋余生海的海报。沙副局长端着茶杯打着电话从外面进来。 什么精兵简政啊，今年的拨款上个月就花完了，现在出去巡逻油钱都报不起。 唠叨半天，沙副局长终于挂了电话。 沙局长好。 欢迎欢迎，于警官你可算来了，我们等了你好久啊。知道为什么调你回来吗？ 不知道。 政府的计划呢是把华城打造成一座旅游城市，加快经济发展。旅游城市嘛，什么最重要啊？服务、安全、稳定。但是长久以来啊，这里一直受金三角的影响，犯罪率居高不下。想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，我们警方理应首当其冲，你说是不是？ 是。 你是缉毒英雄，警队的形象代言人，可以说是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。我相信你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给犯罪分子，尤其是那些毒贩起到震慑效果，同时啊也会给同事起到表率作用。所以呢，在老廖的强烈建议下，我向上级申请才把你调回来的，不要嫌弃啊。 老廖？廖永嘉？ 对，说起来你们也算是老相识了。五年前你们一起合作过昆托那起案子。 余生海心中升起隐隐的不安。 以后呢他就是你的上级了。 沙局长，我想申请调组。 为什么？ 他是个疯子。 哎，都是同志，要服从组织安排嘛。好了，回去好好准备一下。 余生海无奈离开，开车来到一片空地，从后座下面摸出一支没有编号的手枪。他打开一瓶酒，仰头喝下去大半瓶，一抬头看到旁边竟然还有自己的缉毒海报。余生海直接下车将海报撕掉，叠成硬纸块垫在肩膀， 毫不犹豫地朝自己扣动了扳机。一声枪响后，余生海惨叫一声，强忍剧痛，单手驾车离去。海豹中的余生海的头部留下了一个弹孔，被风吹起。廖永嘉那边，他正和何欢盯着监控画面，画面里是发生爆炸前的酒吧街道。 何欢，阿天的死亡时间确定了没有？ 法医确定是在两天前，第一作案现场不在酒吧。 何欢刚说到一半，就见余生海挂着绷带，忍着疼痛，满脸是汗，一头钻进了办公室。 廖警官，余生海报道。 廖永嘉没有理会，仍然盯着电脑。 把10月13号到15号的监控全部调出来查一遍。 是。对不起，我本来是昨天就要过来的。廖警官。 没看到我正忙吗？ 报告，我在过来的路上被报复中弹了。 你问一下在座的，有几位没中过弹？怕就别穿这身衣服。 其实我来是打算向你请辞的。 一名警员从外面进来。 廖队，昨天你带回来那个骗保的想要见你。 知道了，谢谢。 廖永嘉转身离开办公室，余生海紧随其后。 廖警官，行不行啊？ 余生海看着廖永嘉进入审讯室，只好在一边等待再次申请。没过多久，他看到陈默被警员带入审讯室，二人眼神交集的瞬间，余生海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目光惊恐，果断地将口袋里的辞职信撕毁，一言不发。陈默走进审讯室，无奈地看着廖永嘉，廖永嘉将一叠文件丢给了陈默。 那，这是那个卧底的资料。 我答应你了吗？ 廖永嘉看着陈默，手机打开了视频通话，放在了陈默面前。陈默愣了一下，手机的画面里出现的竟然是阿喜。 爸爸，你在哪里啊？肚子好疼，我想你啊。 一瞬间，陈默的倔强被彻底击得粉碎。陈默强挤出一丝笑容。 阿喜乖，爸爸马上回去陪你。 父女俩说了一会儿话，视频被挂断，陈默已泪流满面。廖永嘉知道自己赢了，他慢慢地将档案袋推给陈默。 时间紧迫，一天之内务必备手，其余的事情我们明天见面之后再交代。 为什么是我？ 廖永嘉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照片。 这张照片就是原因。 照片的背面写着洛翔的名字。陈默翻过照片，看到了洛翔的模样，他愣住了。原来洛翔竟和自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守在门外的余生海看到廖永嘉带着陈默走出审讯室，立马躲到了拐角。 一切都是误会，希望不会接到陈先生的投诉电话，也非常感谢你的配合。 不会的。 何欢，把车钥匙还给陈先生。 陈默跟随何欢离去，他的余光瞥到了角落里的余生海，然而并没有说话。等陈默走远，余生海从角落里走了出来。 廖警官， 你说要辞职？ 余生海有意无意地扫了一眼陈默离去的背影。 没有，我要留下来。 别看了，你们很快就会认识。 他是谁？ 洛翔。 陈默回到家中，接了盆水，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地把头埋进冷水之中。一个个回忆的片段不断闪现，漆黑的海水中，一枚钻戒在不断地下沉。弥留之际，洛翔努力地伸手去够那枚钻戒，却始终无法触及。岸边摆满了黄色和白色的菊花，还有花圈，以此纪念牺牲的警员。洛翔远远地看着，眼里含着泪，默默地敬礼。他想起纪队纪天平。 这次行动失败也不全是你的责任，我知道是老郭带你进的警队，他的死对你打击很大。 我已经查到华昌警方内部有贩毒集团的人，昆托的潜逃可能和他们有关，我想留在这儿找到昆托，查明真相。 如果警察里面真的有他们的人，你已经暴露了，他们是不会允许你继续查下去的。 暴露的是洛翔，他已经死了，我会换一种方式重新开始。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 是。 你看看这份文件，里面的两个人必要时会协助你的。 洛翔打开文件袋，里面是两张照片，照片上一个是赌场的黄发阿豪，另一个是修车厂的陆老板。 洛翔的身份信息包括指纹 DNA 都被我替换成了完全陌生的人，我会尽快落实你的新身份，祝你好运。 陈默从冷水中抬起头，眼神说不出的犀利。他走到柜子前，从角落里拿出一个铁盒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枚警徽。陈默将警衔按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对着镜子行了个标准的军礼。 祝你好运。 一时间，陈默似乎从镜子里看到了穿警服的自己。第二天，陈默默默地跟着廖永嘉来到一处僻静的安全屋，刷卡设置指纹密码，打开两道房门之后进入房间。廖永嘉关上房门，陈默下意识地摸了一下门把手。 以后谁先到就在楼下的信箱里插一份报纸，还有啊，这道门只能从外面打开。 这段时间你就待在这儿， 我和我的同事会轮流过来给你做培训。 简陋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、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，墙上挂有挂历，日期是5年前的5月18日。